21点整，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这里是 FM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所有着迷的事情都有秘密。花光了力气，是否可以安稳睡去？ Hello，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童，又到了童言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电波当中了。作为一个地道的北方人，本人对于烧饼夹肉这个美食真的是喜爱有加。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盘点一下北京那些藏在了犄角旮旯里的烧饼夹肉，没有老司机带路，估计你得找半天。那么今天呢，我就把这些热气腾腾的烧饼夹肉一并告诉大家，在这样的季节当中，我相信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治愈的了。说到吃烧饼呢，首先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李小老烧饼，它的地址呢在长营民族家园1号院当中10-1号楼。这烧饼呢分为两种，一种是牛肉烧饼，另一种是芝麻烧饼，是大伙公认的好吃，真材实料，接近于老北京的最传统的那种烧饼。别看烧饼其貌不扬，切开才发现其中啊是另有门道，这里面居然分了几十层，怪不得人家大老远的从唐山也要开车过来吃上一口他们家的烧饼。据说这李小老烧饼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绝对是公认的好吃，一天能卖出10000多个呢。如果你最近经常刷微博或者是刷朋友圈，一定见过这家网红烧饼，他们家就在白塔寺旁边安平巷当中。 啥时候去基本上都是排着大队的，门脸就叫做徐记烧饼铺。说到有门脸，其实无非就是一个玻璃门加一个窗子罢了，在窗户上用不干胶贴着徐记两个字。徐记的糖火烧是格外好吃的，也是我的力推款，口感像烧饼，但是香甜软糯混在一起，而且呢层次又多，又酥又脆，内层分明，甜度适中，特别的好吃。除了红糖烧饼之外呢，还有椒盐味的烧饼，尤其是在新鲜出炉的时候，趁着热白嘴吃，把一个都吃完了都觉得意犹未尽，咬在嘴里，外皮香香脆脆的，而内层呢更是层次分明，另外还有芝麻的焦香味道站在表皮上，卖家也特别舍得给芝麻，恨不得呀把整个烧饼蘸得满满当当的。徐记烧饼铺的地址呢就在白塔寺平安巷31号。如果说光吃烧饼还觉得不过瘾的话，那一定要吃烧饼加肉了，这是能够填饱肚子的美食，尤其是对于上班族来说，早餐一个烧饼加肉全有了。那么接下来带领大家去吃特别受欢迎的烧饼加肉吧。 No.1 当属小猪盖贝喽，经常有朋友跑到通州去买小猪盖贝家的烧饼，在通州它特别的火，堪称通州第一烧饼，这也绝对是值了。烧饼宣实而有劲儿，表皮酥脆，还有浓郁的芝麻香气，再往里面说，配上肘子肉实在是太实诚了，二两肉高高的，炖得又软又烂，又肥又瘦，还带皮，特别有劲儿。那么这小猪盖贝烧饼的地址呢就在玉桥路格兰晴天小区的南门亚太花园路口的东侧。 就像时钟 接下来带领大家去尝的烧饼叫做老四烧饼。老四烧饼呢可以说是色香味俱全了，别看这家门脸特别的不起眼，但绝对味道惊艳。烧饼都是现烤出来的，芝麻很多，外皮酥脆，里面呢软软乎乎，热气腾腾的，加上肘子肉，肉特别的多，把烧饼撑得特别的厚实，想咬一口你得把嘴张得大大的，而且呢肉咸淡适中，不咸不腻。如果光觉着吃烧饼有点干的话，那么推荐你喝上一碗豆泡汤，这是他们俩的绝配。豆腐泡呢是老板自己炸的，炸得特别的透，麻酱比例也是刚刚合适，但是咸淡适中，一点也不咸，如果你口重的话也可以自己调一点佐料。老四烧饼的地址在西三环丽园路56号院愚公愚婆的北侧胡同当中。我们进首歌曲，一会儿回来继续带领大家在北京的犄角旮旯处寻找好吃的烧饼加肉。 再勉强去谈天论爱，又再振作去慰解他人，如难复合便尽早放开，凡事看开，又再讲没有情人时还可自爱，忘掉或是为自己感慨，笑住说沉沦那些苦海会有害，因为我坚强到利用自己的痛心转换成爱心，在我对他操心而记不起，我也有权利爱人，谁人曾照顾过我的感受，待我温柔吻过我伤口， 能得到的安慰是失恋者得救后很感激忠诚的狗，谁人曾介意我也不好受，为我出头碰过我的手，从生者走得的都走，谁人有为天使忧愁，甜言蜜语没有，但却有我这个好友。直到他又再告诉我重新被爱，又再看透了我的障碍，完成任务后大可何在，无谓搭台，别怪他，就怪我永远难得被爱，然后自若地赞他可爱，往日最彷徨那刻好彩有我在，因为我坚强到利用自己的痛心转换成爱心，抵我对他粗心，已记不起我也有权受，待我温柔吻过我伤口，能得到的安慰是失恋者得救后很感激忠诚的狗，谁人曾介意我也不好受，为我出头碰过我的手，从生者走得的都走，谁人有为天使忧愁，甜言蜜语没有，但却有我这个好友。白雪公主不多，英靓扮矮人的有太多个，左右六多多，我这个不多，我太好心还是太傻，未问过他有没有理我的感受，待我温柔吻过我伤口，能得到的安慰是失恋者得救后很感激忠诚的狗，谁人曾介意我也不好受，为我出头碰过我的手，从生者走得的都走，谁人有为天使忧愁，甜言蜜语没有，但却有我这个好友。 花光了力气是否可以， 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带领大家寻找北京犄角旮旯里的各种好吃的烧饼夹肉，那么接下来呢一起去往张记酱牛肉。那么这家店呢是一定要来打 call 的，但凡老北京人都知道，张记的烧饼并不算大，但是被酱牛肉却能塞得是满满当当的，每一次都因为肉太多愣是没法下嘴咬。烧饼口味非常的地道，麻酱味儿和五香味儿比例正合适，而酱牛肉呢入味儿软烂却又不塞牙，一口咬下去满满的肉香味儿，恰到好处的感觉能带来大大的满足感。一张烧饼小小的，中间塞的肉却把它塞成了一个小肉球。那张记酱肉的地址呢，在南新华街131号虎坊桥北侧。接下来带领大家去吃坛子肉夹馍。住南城的小伙伴给力的推荐了一个北城的坛子肉夹馍，要想吃上这一口基本上要开车跨城了，要跑到昌平去吃，但是味道却对得起这份路程。除了烧饼很惊艳之外，咬起来香香脆脆的，坛子当中的肉却是更加地道的。 瓷坛子中慢慢煨炖而成的坛子肉，肥而不腻，味道浓郁，夹在馍当中更是好吃的不要不要的，怪不得很多人宁可跨城也要去吃呢。千万不要去晚了，他们家呢只营业到下午两点，去晚了既饱不了口福，又浪费了油钱，千万不要忘了呀。马记小吃店的地址呢在昌盛园小区界山小区路口，那记住他们家的人均消费15元左右。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98.6 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 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如果你喜欢吃驴肉火烧，那么接下来这家店我要推荐给你了。店铺的名字呢就叫做当哈驴肉火烧，要推荐的是朝外 SOHO 这家店，地址就在朝外大街乙6号，朝外 SOHO C 座160号。当哈驴肉火烧呢，这肉给的真的是太实诚了，什么青椒啊香菜之类的辅料是通通没有的，而肉量呢基本是其他家的2倍左右，一口咬下去除了肉还是肉，简直就是驴火界的土豪了。你不要觉得肉太多驾驭不了，这样呢有两种选择的，有一种叫做当哈驴火是普通的，还有一种叫做超级开口笑，就是超多肉量的，建议女孩子们就吃普通的当哈驴火就够了。 最好的言语就是哭泣和买东西， 接下来带领大家去往小麦记，去品尝他们家的烧饼夹肉。小麦记这个名字听起来就知道是做面食的，而且那么亲切，那么自然。小麦记的地址呢，在金玉通和园小区大门的对面，家住附近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小麦记的老板是地道的老北京人，小店呢亲自做烧饼和肘子，绝对无添加剂和香精，烧饼酥皮儿，麻酱味也十足，而肘子呢炖得软烂肥而不腻，每一次去吃过都感觉陷入其中。很多附近的上班族非常自然地把小麦记作为了自己早餐的第一选择。 浩荡的同情，我着你的手就安心。 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带领大家在北京的犄角旮旯寻找好吃的烧饼夹肉。其实除了烧饼夹肉之外，大饼卷肉也是非常好的一种美食。那么接下来呢，再为大家推荐几家饼饼配肉。说到饼饼和肉，首先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李连贵熏肉大饼，这是我首先要推荐给大家的首选店，也是我从小吃到大百吃不厌的一款美食。大饼是金黄酥脆的那种口袋饼，切面一层一层的，好像千层饼一样，表面酥脆香软，把中间的饼撕开之后变成一个口袋，把熏好的肉一块一块的添加进去，配上葱和酱，别提有多香了。李连贵熏肉大饼呢，是一家连锁店，朋友们想找的话，不如在百度地图上搜索一下。那么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呢，叫做宇宙卷饼，听起来就很时尚很霸气，是不是呢？宇宙卷饼的地址呢，在优唐购物中心27的B1层，喜欢快餐简餐或者是着急的朋友都可以来这儿吃一下。卷饼味道很正，推荐肘子或者是酱香鸡腿的，肉量比较充足，而且呢酱料也给的饱满，一般一个套餐30出头，有吃有喝，而且营养丰富。 后退的方式也许有10000种，拆过的心 卷饼呢，不是中国人的独创，在世界各地都有各种的饼卷一切的吃法，比如说墨西哥吧。那么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店呢，就是罗非士墨式餐吧，带大家去尝一尝这墨西哥卷饼到底是一个什么味道。那罗非士墨式餐吧的地址呢，在三里屯南甲34号院服空间当中。 所有可疑的东西都有。 可能我们最初认识墨西哥卷饼，应该是在肯德基认识的墨西哥鸡肉卷吧。其实不光是墨西哥鸡肉卷，还有其他很多卷饼值得你吃。墨式卷饼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卷饼里还有香米和豆子，在味觉上给你一种特殊的香气和口感。加入了新鲜牛柳的牛柳卷，可算得上他们家的招牌了。这卷饼不管给你味觉的满足，更是超高颜值的搭配哦。说到用饼卷一切，其实我觉得春饼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薄薄的一张春饼，可以想卷什么卷什么，感觉它才是最万能的。那么我最爱吃的春饼卷呢，就应该是卷土豆丝、卷韭菜炒鸡蛋、卷豆芽菜了。当然这样吃起来虽然是素了点，但是这是个人的口味爱好，很多朋友可能还会选别的，比如说卷烤鸭之类的，或者是卷京酱肉丝。那么接下来呢，带领大家去往的就是春饼店满园春饼店配烤鸭。为大家推荐的满园春饼烤鸭呢，地址在蓝色港湾当中，朋友们也可以看一下他家还有没有其他的连锁店值得为你推荐一下。那这家春饼的特色呢，就是以饼皮薄为主，饼皮做得如此到位，内容就更不会差了。比如说这里的春饼必点的当属炒合菜，做的是很入味的，而京酱肉丝还有酸菜粉条也是值得推荐的。饼皮儿和菜料都准备好了，剩下看你的食量了。这里人均消费71元左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推荐了如此多的美食，很多朋友可能又会说我深夜放毒了，但是我更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会有了第二天自己早餐的选择，或者是午餐的选择。 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